那么之后的明天的夜间看来有三四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七级左右，就是尤其是山区的阵风更大一些。 嗯， 那么这对大家到山区的游玩那个影响应该是有影响的。 对， 在华北的北部呢，主要是讲这个内蒙古的中部这一带，那么从有一个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的天气，那么主要是今天的白天到明天上午这段时间，应该来说华北地区大部分地方那个天气比较平稳，对大家的出行比较有利。 嗯， 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呢，我看了这个重点应该关注第一个是，那么北美的西部和中部偏东的地区有比较强的这个雨雪天气。那么具体的来讲呢，它主要是受到一个缓慢东移的一个低涡系统的影响，像这个加拿大的东南部和五湖地区的中东部，美国的东北部局地有这个暴雪天气。 哦， 看来这个降水那个能持续到九号这个时间。那么大家在这个期间要出行的话，要关注在这个天气。 嗯， 第二个呢是就是欧洲大范围的雨雪天气，那它主要是受到地槽系统的影响，像欧洲的中北部、这个东欧的北部和南部的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雪的天气。这个降水看来也得持续到九号、十号的样子。 嗯， 那么像这个天气呢，像欧美啊，那么这次大范围的雨雪天气，距离上一次这个强的降雪、极寒天气，以及在美国造成还有一个大的气旋，这个天气带来的强烈的这种天气，看来这个时间不长。 嗯， 如果没记错的话，大约也就是四五天的时间。 嗯， 那么像这种这个天气，距离这么短，那么这种情况呢，对于在带的交通出行和生活肯定造成不利影响。 嗯， 那么这种不利影响，那个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是吧？ 对对对。 那么在欧洲和亚洲和大洋洲这一带天气看来是相对平稳了。那么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的天气。 嗯， 天气都不太强烈。那么这种应该是亚洲、大洋洲，这个情况呢，对大家大部分地区呢，对家的出行应该是比较有利的。 嗯，好的，嗯，谢谢张老师。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要去欧美旅行的朋友，注意天气的变化和衣物的增减。 对的。 嗯，好，谢谢您，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到了每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是又到了那个给你说走就走请假理由的时间了。 各种另类的请假理由在旅途上都有可能能够让你找到。 什么样的元素会吸引你去一个地方？什么样的一个理由使你不能不想到那个地方？有的时候可能会是一段故事，一个影片， 一个人， 一个对。这对女孩子来说太重要了啊。 那怎么男生就没有这个可能了吗？ 也有。 对 呀，有时候咬咬牙就过去了。所以其实有的人说，就你刚才说这句话，我再链接一下，就是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是吧？啊，那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呢，会有更多的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是，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环球趣闻录说到的一系列的趣闻，来自世界各地，我们就来关心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可能从当中发现一个你要 去的理由。 嗯，首先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去到了这个南半球的地方呢，此时此刻依然还是温度非常值得羡慕的。 刚才我们的气象专家为我们介绍的时候就是说，亚太地区包括这个大洋洲这部分， 嗯， 应该还是不错的天气。嗯，那么澳大利亚最近呢就有很多的这个旅行的方向的变化啊。 嗯， 经常我们会说这个旅行啊，一般过去叫做就传统旅游啊。嗯，我们可能会组成一个团队， 对， 或者最多就是自由行， 然后蜻蜓点水的去到 走马观花是吧？ 嗯，对。 那现在呢不一样了，我们经常会说深度游，今天这个词已经不新鲜了，我们来关心另外一个词，叫做另类旅行。 嗯，这是澳大利亚的理查德·莫莱特和珍妮·莫莱特夫妇，他们在2016年辞职，耗时半年的时间去游历非洲和东南亚，回国之后呢，就毅然决然的决定，我要换种活法。怎么换呢？ 嗯， 就萌发出了开办旅行社的念头。 哦，看到这个商机了是吧？ 对，他们两个人工作6个月，攒够了创业启动资金之后，投身在澳大利亚日益兴起的另类旅行产业。太厉害了，一年之间发生多大的变化，先是前半年在玩，对，后半年攒钱， 赚钱， 立刻就攒够，然后就 工资还是挺高的， 真的是， 是吧？ 对，也没什 么，要是怎么攒出来， 真的，咱都 听说外国朋友们一般来说，这个攒钱的还是不多，或者说攒下来的不多， 啊， 是吧？ 也是， 就工薪阶层嘛。 可是能一旦愿意攒就可以攒 啊， 嗯， 还是挺厉害的， 也是本事。 嗯，那刚才你说这个叫另类 旅行， 究竟是什么呢？ 嗯， 跟大众旅游不同，这个所谓的另类旅行呢，就是向消费者提供非传统旅游线路。比如说瑜伽旅行， 嗯， 啊，摄影旅行，徒步旅行。诶，我刚才提到瑜伽旅行的时候，我怎么老是闻到一股这个 咖喱 牛肉的味道。那他们这种旅行的方式呢，只在给消费者提供更特别的一些旅游体验。 我觉得他们叫另类旅行是用了一个新词儿， 嗯， 其实更像是 主 题旅行。 主题 旅 行， 对， 就是每一个旅行当中就有一个明确的主题， 对， 大家是奔着这个目的去的。 对， 这个莫莱特夫妇呢开办的叫活跃护照旅游机构，以客户的兴趣爱好为依据，给他们设计旅游线路，主打健康游啊、瘦身游啊、冒险游啊等等。 那他们的这个清单当中，目的地清单里面应该也加入一个，就是北京崇礼这一块儿，叫做滑雪旅游 啊，冰雪游。 对对 对。 那老板娘珍妮说了，人们需要新体验。千篇一律的行程已经过时了，人们在旅行的时候呢，想要体验一种私人定制的感觉，比起人人都看过的东西，大家好像更想探索目的地未知的事情，所以小旅行团有机会体验大团没有办法提供的经历。 嗯，这个活跃护照公司主要针对的是，其实你想一想，这个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这些地方，它的这个户外运动啊是比较发达的， 是， 所以他们呢针对的是喜欢冲浪啊或者瑜伽健身啊、骑行和远足的顾客，推出目的地呢大多位于，其实离他们也比较近啊， 嗯， 印尼巴厘岛或者是斯里兰卡的这样的旅行线路。 嗯， 那么这家旅行社虽然我们刚才提到的年份是2016年嘛，对吧？ 2016年辞职玩了半年，攒了半年钱， 他们这个旅行社开了也才大概就一年的时间， 2017年开的吧，应该是。 但是据说他们的咨询量月环比平均增长40%，钱还是很好赚的啊！这旅行社呢，几乎每周推出新的旅行线路和套餐。 我这会儿觉得跟澳大利亚相比，咱们中国的旅游行业真的是竞争挺激烈的 啊！对对对，他们那儿 对不对？ 人也少一点啊， 嗯，是，所以他说的在澳大利亚兴起的另类旅行，在咱们看来并不 另类， 不少见， 不另类了， 不太另类， 早就已经有很多的旅行社都在开这样的一些主题的旅行方式。 对， 其实刚才我说到这个像瑜伽旅行啊，这个我就兴趣不大啊，什么摄影旅行呢，这个难度比较大，徒步旅行呢对体力考验比较大，那我觉得 你就是不想旅行呗。 哎，不，一定要旅行。 嗯， 我就特别想有一种主题旅行的方式。 什么？ 睡眠旅行有没有？ 的， 哎，就是一定让我到那个地方，千万别叫我啊！ 啊，是这个意思，我以为就是梦游呢。 啊， 躺在自己家床上。 我就这点理想啊。但是如果真的是你想说都市人群，特别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人， 嗯， 最缺什么？ 缺觉。 对，其实不缺吃的，不缺穿，就是这个睡眠啊，真的太缺了。 我想跟你探讨的问题是。等到真的出去玩了，你到了一个风景美如画的地方睡觉，你早上不见得能睡到中午。 也倒是。 啊 啊 啊！ 就是我特别害怕，就是旅行团说每天早上6点叫你起床，这是最讨厌的事情。 要赶路，这是 我宁愿不去不看。 是。 好，刚才说过的另类旅行，不知道各位你心目当中那个最另类的、最适合你的主题旅行方式是什么？ 嗯哼，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愿意看到大家的主意啊。 嗯。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是我出行的时候基本上会做的一件事情， 吃嘛。 啊，对，除了吃以外，还会做的一件事情。 哦， 吃 买吃的， 吃是没办法，肚子饿了嘛，对不对？ 那就是外出旅行。从当地寄明信片给朋友或者家人。 现在明信片还是千奇百怪的。 哎，我上次在重庆寄给明信片收到了吗？ 收到了，默默的收到了，对着明信片说了声谢谢。 好，收到。 已经在办公桌上了，我挂了好长时间。这个明信片是你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做这样的事情，寄给家人啊、同事啊、朋友啊，是吧？ 对。 那么这个邮局在一个旅行目的地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邮局的存在，你这个无从谈起啊， 对， 寄不出去啊。 是， 我记得我第一次从某一个地方寄，就是去了丽江。 哦， 在丽江那条很热闹的大街上， 嗯哼， 其实是小街道啊。我当时还犯了一个错嘛， 嗯， 我拿着一大包我各种行李的东西放在邮局里边，然后就开始写明信片，写了一堆明信片寄给所有人，然后完了以后我就高高兴兴走了。 结果没有贴邮票， 我都已经坐车都准备走了，没有。我的行李放在了邮局，啊，离那个地方大概差不多有1公里，我觉得啊，然后我就使劲儿的往那儿跑啊，我想着那个行李不知道被谁拿去了啊，到了一看，哎， 还在安安静 静原封不动 的 就待在那儿了， 待在那儿等着你接他们回去。 什么叫路不拾遗是吧？所以邮局啊，其实挺重要的啊，对于每一个地方来讲，邮局的特色也很重要， 会有很多记忆。 对， 那有一些不同寻常的邮局，如果你去到那个地方呢，不妨也去那个邮局见证一下你的旅行。 嗯， 比如南极洲古迪耶岛洛克鲁瓦港口，企鹅邮局是世界上最南端的邮局，它每年呢在11月份到次年3月份开放，接待大概18000位乘坐邮轮到访的游客。 18000名啊， 也许有朋友虽然没去过，但是收到过从那儿寄的明信片。 对对对对，是这样。 邮递员需要处理七八万件邮件。 嗯， 邮局位置很偏僻，只有一台无线电，邮局基本上没有，除此之外没有跟外界联系的工具了。 啊啊啊！ 但是呢，那儿生活着2000多只企鹅，所以邮递员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生活是不寂寞的。 一定要问问旅行观察员高颂，有没有到这个企鹅邮局去？ 嗯。 也没见他寄的东西回来， 我也想说， 是吧？ 对，他根本就心里没有咱俩，你不要自取其辱了。 哎呀，不知道有没有装着我们的听友哈。刚才说的是南极洲的一个邮局，这叫企鹅邮局，非常有特色啊。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瓦努阿图隐士岛，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邮局特别的不一样，它是全世界唯一的水下邮局。 嗯。 这个真的是水下邮局啊，不是说这个是一个昵称啊，它距离水面大约是3米左右。 嗯。 在这里你可以买到防水的明信片，邮戳凹凸雕刻花纹，然后取代了墨水儿。 啊，邮戳的。 哎，邮戳，哎，这个游客潜水或者浮潜呢，你可以到那个邮局去一趟。 嗯。 如果你的浮潜技术有限呢，你还可以求助工作人员帮你去盖。 天哪，瓦努阿图本来就是南太平洋很美的一座小岛。 啊。 然后好像说飞机也飞不到吧，得坐一些游轮才能靠岸。 多好，去了以后啊，在水下 还在游过去，去邮局，哎，寄封信，太棒了。 那如果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你觉得不够特别，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你到了加拉帕格斯群岛去旅行，不妨你到其中一个岛叫做费洛雷纳岛上的邮局去转一转，这个地方呢叫邮局湾啊，你顺便呢可以当一个接力邮递员。这里要说的这个邮局的递送方式非常之特别，传说啊是在19世纪的时候，当时这个捕鲸的船，就捕鲸的人呢，用木桶当做邮局。 嗯， 什么意思呢？在那个时候，你想着也没有飞机是吧？ 嗯， 没有办法传递邮件，这邮件要寄，可能非得用船运输不可。 嗯， 但是什么东西可以装这个信件呢？就把木桶啊当做是那个你看到那接角那个信筒，这么用，把信投到那个木桶里，然后呢？等到下一批捕鲸的人来到这儿的时候，一看，哎，这木桶在这儿呢， 顺便烧走， 把这木桶打开，把信拿出来，把这信烧出去，然后帮他们送出去，就是寄出去嘛。那么这个传统呢，保持到现在，现在呢，这个仪式呢依然存在，就是什么意思啊？完成这项任务的人不再是捕鲸的人了，就是到这儿来的游客。到这儿来游客呢，你想给家里，你想给我寄一个啊，寄一个明信片，可以啊。你写好以后把这明信片放在桶里，等下一批游客来的时候，他们会把这桶打开，把那明信片拿出来一看，哎，原一寄给张帆的，好，哎，我帮他捎到北京去。 哎， 可是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自己要寄回北京，那肯定是我自己带回去最方便呀。 哎，那就没有意义了。你看你自己带回来和你让别人带到某一个地方寄回来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儿加拉帕格斯群岛寄回的明信片，什么时候能寄到就 不 一 定 了。 不一定啊，对。 对。 就而且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啊，这游客下一批游客去了以后，看这批游客留在那木桶里面的邮件，他们会挑一挑哪个是方便带回去的。 对， 比方说我是到那个美国去的，我干嘛要给你带亚洲邮件呢？ 然后我也看不懂你们阿拉伯语，我也就算我去，我也 您还会这个呢。然后呢，他就会挑自己愿意带走了。 明白。 您那封信估计还得等到下一批北京游客去的时候， 是 能给我捎回来。 但是这个很有意思，当心理邮递员纯属自愿， 其实就是让每一个人加入到邮递员的行列里。 但是呢，就是你也不要告诉收信人有这么一封信，要不然他可能会无休止的等待 啊。你为了折磨他，你可以早点告诉他。 环球趣闻录，我们的趣闻还在继续进行当中，稍后呢继续来跟您分享来自全世界各地更多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音乐风格特别适合干一些很慢的事情， 比如呢？ 比如品一品。 哦，我觉得 还是跟吃有关。 你看我们俩的不同就是，我刚才说比如的时候，我脑子里满脑子都是比如呢，比如可以睡一觉。 你最近是有多缺觉？ 这个节后缺觉，我不是我一个人吧，朋友们是吧？这个确实好多人都觉得春困秋乏， 夏打盹睡不醒，冬三月一年四季都是困的。 反正困这个事情是你无法抗拒的哈。 好， 刚才这段音乐过后呢，咱们就来说一说，你刚才说了吗？你说这个吃困，食困也是困，但是人家说了，有一些东西如果补充的好，就能够消除困倦。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地方呢，离我们很近，也是大家都喜欢去的目的地——日本。日本的爱知县春日警市正在致力于开发以仙人掌为原料的饮食，希望鼓励更多当地人种植仙人掌。我先问张凡， 你这是故意的？你一说仙人掌，我肯定不困了，扎的都不困了， 困的就扎你一下。我先问问你，你吃没吃过跟仙人掌相关的任何饮料或者东西？ 好像是有过一次，不知道谁给我的，就是谁请的那次饭，好像里面有仙人掌，他们是说有仙人掌的东西，我不记得是什么了。 我很爱吃仙人掌果。 很爱吃，也就是经常吃， 不好买。 你们家仙人掌反正从来没有养过一年的是吧？全被你吃了。 那种就是咱们会养的仙人掌是不行 的 它是有一种食用的仙人掌，上面有果。 什么味儿啊？像瓜吗？ 不是，他大概个头很小，也就是女生的半个拳头那么大吧，已经算大个的了。它外面也是有那种像刺儿一样的渣儿，可是你把那皮儿剥开以后，里面的果肉很像红心儿的火龙果。 哦， 是那种鲜红色的，对对对，但里面也会有籽儿，但是那个籽儿是完全嚼不动的。 一口一个。 不行，你得把那个两端的，它有一个六角形的硬刺儿，那个一定要把它剔除，要不然可能会剌伤你的食道。可是那个籽儿特别好的，可以清除你肠道的一些废物。 啊，你说的这种吃法呢， 很棒的， 很天然的吃法。但是你看啊，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地方，这当地的农夫啊，他们的这个吃法呢，跟你说的不太一样。哎，他们怎么吃呢？你看啊，介绍几个：仙人掌烤肉串， 听上去不错。 仙人掌粉制成的贝壳重油蛋糕，还有仙人掌拉面。 哇， 他们什么都能往拉面 里放。我跟你讲，仙人掌这种热带的这种植物，它一定是有那种解暑热的作用的，就是类似于解腻。所以你看，它跟烤肉放在一块儿。 哦，解腻的， 对不对？ 嗯， 完全没有问题，就像咱们那个串上面那青椒一样。 对对对。 啊， 现在呢，我们说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叫春日井市，这个我们还不太熟悉的地方啊。 嗯， 这是日本，据说是主要的仙人掌产地，当地种植仙人掌始于1959年。我们都知道仙人掌这个东西应该是从美洲那边来的吧？啊，那当时呢，一场台风是破坏了他们当地果园的苹果树和桃树，只有栽在果园那个边上的仙人掌活下来了。 嗯， 其他的树都没有这个本事， 生命力强嘛。 这农夫只好后来一想啊，这桃也不种了，苹果也不种了，种什么呢？种仙人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就兴起了一个仙人掌热。说这个市啊，刚才说一春日井，他们有50多个农夫专门来种植仙人掌。 50多个其实也确实不太多人。 嗯， 你看春日井是现在有30万人口，他们呢种植200多个不同品种的仙人掌。然而呢，随着老一代农夫老去，种植仙人掌人就越来越少了。 嗯， 商会和农夫2006年就发起了春日井仙人掌项目，希望能够鼓励更多年轻人也加入到这个种植仙人掌队伍当中， 找传承人呢。 对，这个项目推出的最新产品叫做仙人掌水儿。 嗯， 感觉很像是我们女生涂在脸上的化妆水，但其实不是，是由仙人掌果制成的碳酸饮料， 喝的。 哎，这仙人掌果就是我刚刚说那个红色的那个水果，喝着有一股淡淡的草味儿，就那清新味儿。 嗯， 不是草味儿。我要替他证明，很好喝，很好吃。 春天的味道哈。 对，春日井商会打算在日本全国都销售这种饮料。 这种饮料我能喝的，理由只有一个。 什么？ 碳酸。 你不爱这种水果的？ 如果是纯的水果的这个饮品，比方说什么鲜榨的什么什么东西，一般来说呢能喝，但是我觉得有了碳酸呢，就是特别的有劲儿， 刺激 啊。就你知道碳酸他们传说的一个功能，但是我一直不太确信他们说的是真的啊。他们说夏天为什么喝碳酸饮料，有人说喝碳酸饮料越喝越渴，但是有人说喝碳酸饮料降温，对吧？打嗝，打嗝，他们认为是二氧化碳带出了热量，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啊。我只是说听到别人传说的，所以我认为每次喝碳酸饮料的时候想到这个事儿你就凉快了。 确实就是打嗝这事儿是挺 打嗝凉快了， 挺过瘾的，确 对、啊、 确实是。 嗯，这个仙人掌饮食，这是我们说到的日本的其中一个部分。 嗯、 春日井市啊，到了那儿愿意尝试的话，你可以吃吃他们的仙人掌烤串，还有仙人掌拉面。 对，反正相关的食品有很多。 嗯， 在上半段还剩最后一点时间啊，很简短的时间，我们简短的说一下日本的一个黑子出租车。这个的事情 什么意思？黑车啊， 黑子 哦，不是那意思， 不要紧张 啊。 虽然司机确实穿了一身黑衣，还不说话，感觉很像，对吧？ 很像电影里的人， 对。但是他虽然只跟你通过纸和笔交流， 嗯， 其实他只是他们的一个服务，是一个新型的服务， 就是 这一类 不打扰客人， 对， 是不是这意思？ 对对对对。 说这个日本传统那个歌舞伎啊，他们那个黑。穿黑衣或者是戴黑面罩，这样的黑代表什么呢？代表这样的意思，就是不存在，什么都没有。 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嗨，是这意思。这个我们经常会说，出租车有的时候会，司机如果特别善于聊天的话，打扰你，是吧？ 你在说哪儿的司机呢？ 嗯，反正欧洲有一个国家，据说有这些司机特别爱说话，是吧？ 嗯嗯。 那么这个黑子出租车呢，它就跟这个普通出租车区别开来。他说我的外观没有什么不同啊，我的这个服务也没什么不同，但是有一点，我不说话，不打扰， 全程不跟你 对 用语言 沟通。如果要跟你交流的话，怎么办？拿纸和笔写。 对，包括他们借助一些翻译器，也可以使用100种以上的语言来交流。 嗯， 此外，车上还出售瓶装饮用水、折叠伞、口罩这样的物品，以方便乘客。所以各项服务都有，只不过可以让你享受安静的路上的时光。 不知道是不是到日本可以这样叫一个黑子出租车啊？ 在三和交通的官网上好像可以去叫这样的出租车。 好，我们休息一下，环球旅行家稍后回来。 想去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如烟，不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锅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你好，我是张帆。新的请假理由想好了吗？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在世界各地先找一找那些让你可能会产生请假理由的趣闻。 嗯， 刚才我们说过的是亚洲部分哈， 是 接下来还得说一个亚洲的国家。 好呀好呀，这个地方潜水也不错。除了潜水以外，好像还可以找到更多的理由去一下，比如在。刚刚过去3月3号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就在菲律宾，有数千条宠物狗和他们的主人从一家商场出发，参加最短1.5公里的赛跑，为反对动物虐待组织筹集善款。 这个跟狗狗一块儿这个在公园遛一遛，这个事儿可能大家经常做啊， 就是遛狗这事儿经常做。 但是 然后养大型狗的人呢也会说，不是我遛狗，是狗遛我。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比赛这事儿好像不常见啊。 那到底是算狗赢了算赢呢，还是人赢了算赢呢？ 他们是一块参加的是吧？说了啊，无论是什么样的宠物狗，像吉娃娃、拉布拉多、狮子狗啊， 好吃亏呀、啊、 哦， 腿儿短紧倒腾 哦，对，它 是不是它个头小啊， 对，它跟这个大长腿比起来是吧， 你看拉布拉多 优势。然后这里面还有大丹狗，还有小猎犬、就是跑得快的也有啊。参赛犬呢在这次比赛里面一律是系着一个黄丝巾，跟主人一块往终点跑。 有奖品吗？ 当然了，你狗你不是没有奖品，它不跑。什么东西呢？里面有狗粮 哦， 狗香波啊，等等等等那些奖品。 嗯， 那么这一项赛事它的还有一个名字，独特名叫宠物特快狗狗跑。他就是刚才提到了，是一个筹集善款的一个福利型的一个比赛啊。每一名选手带着你的狗跑完 1.5 公里或者是3公里或者是5公里不同的赛程，那每名参赛者缴纳大概约合128块钱人民币的报名费，然后捐赠给这样一个就是反对虐待动物组织。 这项比赛其实八年前是第一次举行，当时有350个人带宠物犬参加了，现在呢有上千人带着狗狗参加， 好壮观呐！ 其中就有一个选手夏洛特拉克萨马纳，他的宠物狗就是吉娃娃，你看我说啥，他是抱着吉娃娃参加比赛的 要不然 你要是放任吉娃娃自己跑， 要不然啊就是龟兔赛跑 这主人说了，参加比赛能够让宠物接触其他狗狗，自己也能借机锻炼一下 啊。 包括另外还有现年3岁的拉布拉多犬莱德和主人克里森亚诺，是用20多分钟就完成5公里的跑步了，夺得了冠军。 真是不一样，这 一看平时练 狗跟狗也不一样。 对，然后人和人也不太一样。 是， 主人说了，由于对手采取了不同策略，那今年的比赛呢，其实比往年更激烈一些。 这个狗比赛跑这个事儿，好像原来没有人参加，你可以理解啊，就是让狗狗自己跑。但是狗呢，你知道它有的狗它也没有什么意识，它没有比赛的意识，没有规则的意识。 这种几公里跑我没有听说过能够让狗参加， 对对对对， 因为 短距离你看到它， 对，短距离它会疯狂的跑一阵，然后就停下来了。 所以它没有规则意识，必须要人跟它一块儿。不过抱吉娃娃的还是稍微吃亏一点啊，就算这个人跑得再快。那跟狗比起来，跟那个跑得快的狗比起来， 对， 还是不行。 对 对, 对， 要不然我小时候为什么我练的就是这个啊？因为今天那个时候我 小时候，你张猫逗狗了吧？ 不，我们那家门口那好几只恶狗啊，那天早上的我的早点都是分一半给他们，要不然哪有功夫上学？ 家有恶犬。 来，我们继续说狗狗的事儿。接下来这到底是狗还是羊呢？我们来让大家分辨一下啊，在英国坎布里亚郡，有一个叫做玛丽的小动物。 玛丽是只羊啊！ 玛丽是只羊。 对啊， 你听听，它到底是羊还是狗？ 是 Mary has a little lamb， 是玛丽有一只小羊狗。 它到底是人还是羊？ 儿歌里面这么唱 好吗？那我们说的这个玛丽这个羊啊，在英国坎布里郡，它呢从小啊据说跟一条拉布拉多犬一块生活。结果呢，发生了一些事情。据说这个玛丽出生之后不久啊，是由一个叫阿利沃恩的人收养，因为当时这个小玛丽她个头很小，这主人呢就打算把它养在花园里，让它吃这个花园里的草就可以了嘛。由于这个玛丽呢来到温家不到2周，她就患了一种疾病，关节病，没办法在花园里待着，只好呢主人把它移到屋里边去了。移到屋里边啊，这就有故事可讲了， 因为得给它置张床吧，得有休息的地儿吧。 但是你说你要给羊买张床，你上哪儿买去，是吧？ 那就只能按宠物办了。 没错，买了一个狗狗睡的床，让它睡在这个厨房炉子的前面。多暖和哈！这个沃恩家里面除了这个小玛丽之外呢，他养了这个拉布拉多犬嘛，叫杰斯。这狗它就是这样的，来小伙伴高兴不行， 超兴奋。 他就特别喜欢它，然后经常跟那个小玛丽形影不离，晚上睡觉都睡一块。 后来这主人沃恩呢，就请兽医看好了玛丽的关节病 啊。 现在呢，6个月大的玛丽个头比刚到他们家的时候大了好几倍，甚至超过了拉布拉多犬。它毕竟是头 羊， 对吧？主人就想让玛丽像真正的羊那样生活，走出去，去花园里，是吧？可是发现玛丽好像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条狗。 你跟谁待一块待的时间长了，你像谁？ 比如他喜欢在主人出去遛狗的时候也跟着去户外走走 啊， 但是不肯在院子里的羊圈里过夜。 他 也不爱啃食院子里的草，而喜欢从自己的饭盆里吃东西。 完了完了，身份认同已经有点模糊了啊。 但是主人说了，他们最终还是成功的让玛丽住进羊圈了。可是开房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啊， 因为玛丽一旦发现房门开了，就会疯狂的要进去， 不想待在羊圈里，就想跟那狗待在屋里。 对， 这个窝呢，最近呢，这个主人啊，最近找来了另外一头羊，希望给这个玛丽做个伴儿啊，就是你看我给你找了你合适的一个伴儿，你跟他待一块儿，你学学他啊， 对，向人学习学习怎么做一头羊 啊，好吗？ 啊，对，向人家学习，不是向人， 对对， 向人家学习。 是啊， 对对对。 如果这个一个动物误认为自己是另外一种动物的时候，真的是一件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啊。 可是 是不是？你刚才说到他不想吃那个草的时候，我就想吃盆里的，难道盆里边狗粮他也吃吗？ 对，我也想说盆里装的是什么比较重要。 对，那这主人这花费可大了。 也有可能还是只是草，只不过他不习惯自己去啃食那个状态 啊。 对， 然后他叫声呢，我刚才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没人儿爸爸， 对吧？这个狗年啊，咱们多说点狗狗的事情，哎，这个幸福吉祥啊， 可以望一望。对， 刚才说过了狗，下面我们说一猫吧啊，我们要说的是来自荷兰的一件事情。如果告诉大家，依据我们的人类的面部识别技术制作一些这样的安全的 这个措施，比如说门禁设备， 嗯， 这是不新鲜的事了啊， 对呀、 啊，是照脸嘛， 嗯， 那荷兰的软件工程师叫做阿凯茨加罗，他呢自制了一个猫脸识别设备， 嗯， 以方便他的猫能够自己进屋。 看外国电影的时候，猫不都是在门下面一个小孔 钻 进去的吗？ 嗯嗯嗯， 所以他们家猫还可以大摇大摆从正门走，是吧？ 哎，而且还能照一下呢。 哎呀，几年前这个加罗和妻子在自家后阳台发现一只猫咪，事后得知猫主人的家就在附近，不过呢对方不介意两家共享这只宠物猫，猫咪也喜欢在特定时间到加罗他们家去吃饭。 天哪，这跟个孩子似的， 这猫还吃百家饭长大。 对呀、啊 嗯、 这个加罗呢在写给美国商业内幕网站的一个电子邮件里面，他这么说，他说他家门上啊没有专供猫咪出入的刚才袁一说的猫洞，于是呢他就想啊给这个猫呢制作一个叫猫脸识别装置方便它进来。 嗯， 他呢花了几个小时在迷你电脑上加装了一个相机模块，然后还有面部识别软件，还有动态监测感应器，制成了这样一个猫脸识别设备。当感应器检测到移动物体的时候，设备拍照发送给云端的面部识别软件，识别移动物体身份，如果设备判断它跟预存在云端里面的猫的那个照片相符的话，哎，自动会向加罗的手机发一信息，然后加罗一看，哎，这信息来了，然后点一下给这猫开门。 哦，等于还是人工操作一下。 啊、我怎么特别能够让我想到那个快餐店里边，就是那个柜子里边自己去取食物的那个，一点那个柜门就开了，是吧？哎，给这猫开门就这么开的。加罗说这套设备呢，能够有效的满足猫进他们家门的需求。 我还说呢，我说这设备要是能够自动识别猫脸的话，还挺神奇的。 其实它还是啊， 对，因为在我看来，猫长一样。 哎，猫在猫看来，你们人也长一样。 嗯，那好， 也不一定啊，因为一个动物它都会跟主人的， 它有能闻气味吧？ 哦，闻气味， 可能是 对对对， 好吧。 说到拍照， 这个、对 啊。最后咱们 识别， 再来说一拍照的事儿。 所以不能怪接下来要说这个小伙子，人家不是在拍照，人家是在面部识别 啊。袁一，我问你一问题 啊， 最近这么过年以来吧，自拍了多少次了？ 自从有了，我本来就不爱自拍，自从有了孩子更不自拍了。 哎呦，我全拍牌子了。 我真的不是一个爱自拍的人，因为我自拍不好看。 哦哦， 本肉大， 不是应该这么说。就是真人比那照片啊好看多。 你非要这么说我也没意见。 来看看这个英国小伙子怎么自拍的吧。 他自拍上瘾，甚至已经影响了生活啊，大家这个自己自我审视一下啊。这个英国埃塞克斯郡的小伙叫朱奈德艾哈迈德，一天自拍大概200张照片，并且上传到图片分享网站Instagram。生活因而呢改变不小。 小伙子啊确实也年轻嘛，22岁、 小鲜肉送 的、对对对，这个漂亮啊，自拍拍得好啊，他会细数每张自拍照得了几个赞，多少人点赞、如果少于600个照片直接删。 天哪，要求好高，要600个赞。 哎，然后他说了，发布一张照片大概一两分钟会得到100个赞，他说这我就喜欢这感觉，哎呀我的手机会发疯，这感觉棒极了、这人已经不太正常了、 对呀。英国和印度研究人员今年1月份发布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自拍成瘾是一种心理障碍、如果控制不住你自己每天都有自拍冲动，并且上传到社交媒体超过6次，就可以算作慢性自拍上瘾。我现在就要去我的朋友圈看一眼我的朋友们有哪些是属于这个范畴的。 这个英国小伙子呢他承认，就是刚才袁毅老师说的对，就是自拍上瘾了、行为和其他方面确实有改变。他说多年以前呢我看似相当的自然，不是现在这个模样，后来呢沉迷在社交媒体当中，就想提升自己。你说人就是这种错觉，这能提升自己吗？不一定、但是他就觉得是提升了，收到赞了嘛。他说他要做了什么牙齿贴面啊，还填了下巴，还有颧骨唇部封唇了都啊、眼睛底下和头部呢注射了这个肉毒杆菌，还做了纹眉和脂肪冷冻。您这说的是一英国小伙子吗？没念错吧？啊，然后他说了，他朋友们对他的自拍呢，这个自拍上瘾啊，也确实有批评的意见。人家说了，你就不能不拍吗？你好好吃顿饭不行吗？ 这还是真朋友呢、如果不是真朋友都不理你。 哎，这个阿哈马德呢，他就意识到这个社交媒体的负面作用了，因为长期有人对他提出这样的批评和非议来，那他说了，这社交媒体呢，用对了确实能有乐趣，但是为了不要为了这个符合那个社交网站上说的人物设定而影响你的生活，他后来发现这真的不值得。 对，你看这样一个自拍成瘾的小伙子都能，对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放下手机， 回头是岸， 立地成人。 接下来我们也来说一说吧，生活当中你难免有自拍的时候 啊， 自拍为什么你老觉得照片里那个人跟你本人就是匹配不上呢？ 嗯，没有， 就是配不上你本人的气质呢和美貌呢？ 为什么？ 美国有一项研究显示，自拍照不能够真实反映面部特征，尤其会让你五官中的鼻子比实际要大。 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我好像没有这种感觉，我每次拍完以后，我都觉得是眼睛比我真人要大。 你加了滤镜吧。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拉特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医学院面部整形外科的医生，他联合了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依据美国全国职业安全和卫生研究所对不同种族和民族人口的统计数据，就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分析自拍照当中鼻子和实际大小有没有差别。结果显示，相机距离面部30厘米自拍的照片当中，男性的鼻子平均比实际大30%，女性平均比实际大29%。 嗯， 也就是说，不管男女，基本上都要大30%。 这个是这样啊，因为我想到了拍照当中有一个问题，越近，那手机自拍的时候，你肯定不可能太远嘛，你自拍嘛， 手就这么点距离。 对，然后这个距离呢，因为你的镜头是一个定焦镜头， 嗯， 这个定焦镜头又是一个带广角的， 嗯。 啊，你比方说28、35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广角呢，它就会使得怎么样呢？越离得近的东西越有点这个狗的那样的 扩张感。 他们叫狗头是什么意思？你看你拍那个狗的面部的时候， 嗯， 你发现它是往前凸的， 明白？ 往前凸呢，它就会变形。那鼻子刚好是位于中间， 嗯， 它刚好就会变得比其他地方更大。是不是这个原因？是我猜测啊。那么相比之下，看他们研究人员说的这个相机啊，距离面部如果是 1.27 米拍照的 时候，这个自拍实现不了，只能用自拍杆。 这个杆啊，还得长一点。然后鼻子和相机之间的距离呢，跟脸平面和相机之间的距离相差无几。这个时候呢，照片当中鼻子跟实际来相比就不会变形变那么厉害。 而且当距离这么远的时候，其实关注点也不会只在鼻子和面部上了。 对， 对吧？ 有背景了。 对， 嗯。所以自拍的朋友们 有腿了，嗯， 对对对对对，这个自拍的朋友们还是得，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自拍一张比较合适的照片，还是不要离那么近。 对， 我最开始听了他们说什么角度是吧？ 角度，我教大家一个吧。虽然我 不是刚才不是自拍的吗？不爱自拍。 我是跟某些这个流量明星学的 啊， 就是假装是自拍。 怎么叫假装？ 让对方帮你举着手机 啊， 但是你的手呢要。 伸出去假装是 拿着手 手机， 假装在摁那个镜头，对对对，然后这样就可以又能找到你自己合适的角度拍出好看的照片，然后又不会让相机离你，因为你胳膊的距离有限而离你太近。 嗯，别人还以为你刘备呢，手那么长。 当然你不能举太远哈。好了，今天的环球趣闻录就是这样了，在中午的1:46，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It's 2:45. There's no one in the place except you and me. So set 'em up, Joe. I got a little story I think you should know.We're drinking, my friend, to the end of a brief episode. Make it one for my babe and one more for the road.I got the routine, put another nickel in the machine. Feeling so bad, can't you make the music easy and sad?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